子新闻说，杭州有个30几岁的张女士呢，近一个月来每天都睡不醒，浑身无力，不想上班。她说我已经无可救药了，就想辞职在家睡大觉。医生说了，这属于懒病，换季的时候很容易犯困，上班族还有学生群呢非常的明显，适当运动可以有助于改善。如果这也算病的话，我可能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晚期了吧。你呢？相信已经听说了，麦当劳改名叫金拱门了。麦当劳方面的回应说，这一变更呢，主要是在证照层面，日常的业务是不受影响的。张泉灵还在微博上吐槽说，早上犹豫了半天，金拱门还是开封菜呢？想了想，最近长肉厉害，忍痛只喝了一杯白毛女咖啡，是不是很逗？